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外国团体和人士9号分别发表了声明和谈话。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和2017年称颂白图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发表联合声明。缅甸联盟团结发展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仰光地区委员会书记和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发表谈话，热烈称颂了金正日同志不灭的党建设业绩。